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广播连续剧《未来的公公》不好劝，编剧刘康达，导演胡培奋、刘忠一，作曲焦虎林，音响邢建华，录音孙征，合成王敏，策划赵随意。第一集， 这个未来公公啊，呵呵，就是我耿春牛。别光说我老汉不好劝不好劝，那也得说说他这个未来儿媳妇，实在是让我为难。 未来儿媳妇就是我，赵金霞。我打心眼里不想让他老人家为难，可这事儿又实在不能按他老人家的意思办。哎，劝未来公公回头转弯，我才真为难呢。 我耿长乐，他未来公公正是我爹，我爹的未来儿媳妇正是我的那个他。爹说爹为难，他说他为难，夹在中间的我其实最为难。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这还不是家务事的家务事。哎，说着都绕舌头。理解万岁吧。哦，对了，这事儿还得从那眼新打的机井说起。 打五六个井没了，都没出水，但愿这个井还能出水吧。喂。 啊，请问这是绿野生态农业示范园吗？ 啊，对呀。 啊，我就是咱晋南市大网村的。 啊。 想找你们管事的商量个事儿啊。 啊，我就是总经理赵金霞呀。 哎呦，您就是赵总经理啊。 啊。 哎 呀，那太好了！市农业局啊，搞起这个示范园，就是为了把生态农业在我市大力推广呀。 哎呀，那我们现在啊，就想从您那儿弄点优良种苗，行不行啊？ 哎呦，现在我们这里啊，只有一个示范区，还不具备提供种苗的能力。 哦、 哎，不过我们的种苗区正在建设，不久会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哎呦，那我们大旺村就先挂个号吧。啊， 好好好，我们供应种苗时一定通知您。 哎呦，那太谢谢了。 哎， 啊，再见啊。 哎，再见。哎呀，这可、个、怎么办？种苗，种苗。喂。 喂，赵大总经理吗？ 啊， 我向你问好了。 哎呦，哎呦，孙大镇长，您好，您好。 哎， 怎么，您有什么吩咐啊？ 哎呀。我问问你们那个种苗区建的怎么样了？ 啊， 我这是万事俱备，只差种苗了。 哎呦，我们的白亩种苗区啊，也是万事俱备， 啊、 就差一眼机井了。 哦， 如果能出水，三个月头上，我准能把你们要的红鳟鱼苗和飓风葡萄苗送过去。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就按你说的时间安排了、啊。 哎，好嘞， 好，再见了。 哎，再见。哎，全都急着要种苗了。这个井位可不能再打不出水来了呀，能不能打出水来呀？哎呦，可爱的不倒翁，聪明的不倒翁，你帮我猜猜。有水没水，有水没水，有水没水，有水没水，有水没，哎，还是没水。 赵总，赵 赵总，您快过去看看吧。 有没出水？我看管谁？ 出水了，水头儿渴望了。 真的？ 他也跟着咱们一块笑了。 哎呀，快走啊！ 哎，走走。 哎呀，这水头可真臭啊！ 就是， 这下咱们新建的白木肿瘤区的水源就没问题了。哎呀， 这是 哎呀，有这么好的水，肯定能育出一流的种苗来。 咱们绿野示范园三喜临门呢， 哪三喜呀？ 大家说说看。 哎，这第一喜呀，是咱们的示范区经过两年的努力，已经大获成功了。 这第二喜呀，今天打成了这口机井，咱们的种苗区啊，也很快就获得成功了。 对对对。喜呢？ 第三喜 是、 第三喜，我来说吧。 第三 喜，你看啊，66号一级公路已经划线了，就从示范园旁边过。这条路一通啊，不光示范园的鲜鱼水菜，2个小时就能摆到太原宾馆的餐桌上，咱们的种苗销售也要火上加火呀。 哎，长乐，没留神。你怎么冒出来了？ 欢迎咱们的局领导， 对， 别，我不过是咱们农业局技术室的一个小技术员，可不敢乱叫局领导啊。 小技术员不趴在显微镜上看细胞，跑到我们这儿来干什么？ 想你了，过来看看。 你怎么老没正形？ 哎，咱俩谈恋爱，可是从上山西农大就开始了。这时候我要是不想你又想别人了，那才叫没正形呢。 讨厌，别贫了，你来有什么事儿？哎， 咱俩的事儿啊，在这儿说不合适，去你办公室。 悄悄话啊，得悄悄的说。 这酒能一块喝，这个肉啊能一块吃，哎，你得悄悄话，不能大家一块听。 这 赵总，你就别端着了，快跟人家去吧，快去。 天 气变 了。 哎，快说，什么事儿？ 我告诉你啊，我爹的那个村办小造纸厂这回彻底没戏了。 要关？ 不是要关 啊， 是要拆。 哦， 这个厂子啊，整天往村边的玉河里排污水，按说早该关了，就是下不了决心。 嗯， 这回66号公路一划线，造纸厂正好挡道，不拆也得拆。 就是，咱晋南市政府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治理整个玉河流域的污染呢，思路非常明确，就是要用高效生态农业取代污染严重的那些小厂子，玉河村的造纸厂早晚得被淘汰。 可是我爹他心疼啊，你想，他是玉河村村长，造纸厂是他一手建起来的，那是全村的摇钱树啊，他的心尖子呀。 嗯， 这两天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哭都找不着调门。 哎呀，那你应该去安慰安慰 啊。是啊。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安慰他呀。 哎，告诉你爹，拆掉这个小造纸厂才能促使玉河村下决心走一条新的致富路。玉河村紧挨着示范园，近水楼台先得月，咱们帮他们发展生态农业呀。 对对，这是咱们示范园应做的工作嘛。 嗯，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怎么 看来啊，得有一件眼前的事儿让我爹特别特别高兴，才能使他老人家忘掉痛失造纸厂的悲痛。 眼前？ 啊， 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嘿嘿，你别说，还真有。 什么事儿？ 嗨，我告诉你啊， 啊， 最让我爹妈牵肠挂肚的，莫过我的婚姻大事儿。他们呢，恨不得他儿子今天就结婚，明天就抱孙子。吓得咱俩恋爱这么长时间也不敢告诉他们。如果现在咱们把恋爱的秘密向他们挑明，老两口肯定乐得找不着北。 哎呀，可是当初咱俩说定的，事业上不干出个样来，不结婚。 哎呀，现在咱们的事业不是已经有眉目了吗？ 这， 咱们挑明恋爱关系， 什么时候结婚听你的呀。 看你。 我想以咱们俩的婚姻驱散我爹心中的愁云，并为以后拉着他搞生态农业铺平道路，这多浪漫呢、啊、 讨厌，我这不缺醋，酸的你。 金霞，金霞， 好吧，就依你。 金霞，你你真是太善解人意了。妈，我告诉您一个特大喜讯，您小心乐掉下巴，右手脱了点啊。我正式通知您和我爹，我已经对上相了，对上好几年了，就是一直没告诉您。啊，谁？哪儿的？长得怎么样？我啊，先不和您说，今天我就带上他到咱们家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俩一会儿就到啊，你好好张罗一顿饭吧啊。金霞 啊， 这回呀，老两口可要忙活的两脚不沾地喽。 求你。 哎，金霞、啊、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呀，想赠你一个滚烫的吻。 哎呀，这是办公室、啊、 没事儿， 来人了， 没事儿、 哎、赵总，赵总、 不好了啊， 小林怎么了、 啊、哎呀，您快过去看看吧，66号公路已经画好的线又改了。 哦， 正好把咱们新打的机井给压住 啊。 走。 往左，再往左，哎，多了多了，再往右5公分。哎，好，就这了，盯吧。 好。 师傅，我是这儿的总经理，66号公路的线不是都画好了吗？为什么又改？ 啊， 对啊，那次啊叫初步放线，这次啊叫局部调整。 可这一调整，把我们新打的这口机井就调整到路基下面去了， 可不是吗？正好压上。 您看，我们这100亩的种苗区全指望这口井了。 对呀、啊，那实在可惜了。哎，换个地方再打一口嘛。 哎呦，师傅、这地方打井特别难，试了5、6个井位才打成这口井。师傅，求您尽量想想办法，把这口井给我们留下吧。 是、啊， 这事儿我可办不到。哎，你们看啊，按照调整方案，我取的已经是最小尺寸了。嗨，这修路啊就得拆迁，没办法。不压你们这口井，南边玉河村那个造纸厂就得拆。 咦，哎，按原来画的线，那造纸厂不是就得拆吗？ 对呀、啊，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这、 哎、你们看， 啊， 这回一调整啊，刚好就把造纸厂给让出来了。 为什么要这么调整？ 是啊， 我听说玉河村的村长和市公路局的局长是老交情了，人家一找，这不就把造纸厂保住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 就是， 嗨，那样的造纸厂啊，就是不爱修路的事儿，也早该关了。哎， 说的是， 我也是看着这事儿实在不合理，才跟你们透个风。嗨，现在好多事儿都是活的，你们要想保住这口井啊，也可以去找嘛。 啊， 赶紧找，还来得及。 这， 哎， 这 儿行了啊，往前走。 这简直，这叫什么事儿？ 切！太不像话了！修路是为发展经济，哪能损害生态农业、保护污染企业呀？ 是啊，市里正在治理玉河流域污染，从国务院到晋南市都有文件，就是要利用建房、修路、重新规划的机会，淘汰小造纸厂这类的污染企业。他们这么干是典型的顶风违规呀。 就是，金霞、 啊、 这事儿咱们也得找。 对，应该让咱农业局直接向市里反映。 哼，咱们一个电话就得让他们把线再改过来，我这就给局里打。 哎，等等。 哎，怎么？ 长乐，这么办合适吗？ 咱们100%的占理有什么不合适的？ 哎呀，正因为咱们100%的占理，只要向上一反映，那造纸厂 肯定就保不住了。 那造纸厂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应该拆吗？ 可是你爹就百分之百的栽了， 跟不上时代，他就得栽。 可是，他是栽在咱们俩手里。 我都能做到大义灭亲，你还怕啥呀？ 傻瓜，我还没进你们家门呢，就先把未来的公公绊个大跟头，你说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那，哎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可，那你说怎么办呢？ 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咱就从哪儿找。 你是说找我爹去？ 对呀，让他老人家自己转弯，总比牛不喝水强按头好啊。 好，未来的儿媳妇出马，我爹他肯定是歇了虎子摘花椒马爪儿。 你哪那么多俏皮话？ 哎，我脚比的喜欢民间文学。 哎，办这事儿可千万不能再暴露咱俩是对象了。 哎，怎么？ 哎，那我还怎么说话呀？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那说你是 总经理呀？ 啊？ 这是一场绿野生态农业示范园赵总经理对玉河村耿村长的谈判。 好。耿长乐就给赵总经理带路了。 走也 走。 金霞到了。 哎， 这就是玉河村村长耿春牛的家 啊。哎，怎么村委会的牌子也挂在你们家门口 啊？村委会的房子正在翻修，我们家就成了村委会临时办公地点。 哦， 以村为家也是我爹多年的习惯了嘛。 哦，哎，造纸厂就在那边吧。哇，还挺火呢。 你就听这声吧，正大干快上呢。来，进家吧。 哎， 哎，大黄狗，你别叫，今天咱家贵人到。 哎呦，你们都到了。爹呀，真快呀。 哎，静霞，这是我妈。 大娘您好。哎， 好好好。哎呦，姑爷，哎，屋里坐啊。 好好好， 来来，屋里坐，屋里坐。 哎 哎，姑爷，哎，你快坐啊。来来，喝茶。 哎，谢谢大娘。 哎，妈。 哎， 我爹呢？ 哎呀，我让他到集上割肉买菜去了。哎呀，你看叫他快点回来，他还不回来。 没关系的。 哎呦，你看正说着他就回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呀 哎呀，啊，人家都到了，你东西办齐了？ 你看看这啊，鱼肉韭菜豆腐，你看这还有一瓶红葡萄酒呢。 哎，酱油呢？ 忘了。 哎呀，没有酱油怎么炒菜呀？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 哎呀，我这碰上个剃头的，我推推头刮刮脸，你看就把买酱油的事给忘了。你看， 儿子对象上门，你推什么头啊？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对人家尊重。得了，我得赶快买酱油去。 哎，爹，您先别去了 啊， 我们跟您有话说。 哦，啊，那你们说话吧，我去买酱油啊。你们说话说话。 快去吧。你们来得够早的哈。 这就是玉河村的耿村长。 耿村长您好。 好好。长乐，来来来。 啊啊啊， 就说我是你爹不就结了吗？怎么说话没正形呢你。 爹，我再给您介绍这一位。 你在电话里不是都说了吗？ 哎呀，正因为在电话里说了，现在才需要更正一下。 更什么正啊？ 哎，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来的这位不是我的对象。 对。 啊？那你对象呢？ 他今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来不了了。 是， 你看看这，你把我和你妈扇的都晕头转向的了。你， 哎，现在啊，不谈家里事儿。这位是我们市农业局所属绿野生态农业示范园的总经理赵金霞。 耿村长，这是我的名片。 啊啊，好好好。 哦，嗨，我那个名片在眼镜盒里呢。给您。 啊，谢谢。 赵总经理也是我的同事 啊， 我们今天来找耿村长有公事。 啊， 跟我有公事？什么公事啊？ 耿村长，我们绿野生态农业示范园是市农业局所属的一个企业，搞这个示范园呢，也是市政府治理玉河流域污染整个部署中的一项重点工程。 搞这个示范园的意义，对于推动全市生态农业的发展，取代那些污染严重的小厂子，改善玉河流域的环境。 你这又是农业局啊，又是市政府，这跟我有啥关系？你们把秤砣直接往秤星上搁吧。 耿村长，这条正在划线的66号一级公路从你们玉河村旁边经过，也从我们示范园的旁边经过。 这对咱们不都是好事吗？ 啊，是。 按原来划的线，玉河村的造纸厂就得拆。 这倒是，是有这么回事。后来我找了市公路局局长甄有功，把原来划的线稍稍调了调，就把造纸厂不给让出来了吗？甄有功是咱们县的老县长，咱县的乡镇企业当初都是他一手抓起来的。 对， 这回能保住造纸厂，那也是多亏了他了。我和全村的人打心眼里念他好呢。 可是您知道吗？把路线就这么稍微一调，那边就把示范员一口新打的机井给压住了。 耿村长，66号公路在这个地段能调整的余地很小，让开你们的造纸厂就得压住我们的机井，我们打了5-6个井位才打成这口井啊。 水温专家说了，那块地方很难再打出井来了。 就是，我们新建的100亩种苗区全靠这口井了。 左一个井啊，右一个井的，你们什么意思就直说啊。 我们想请您再找找甄有功。 找他干啥？ 让他把路线改过来啊。 保住你们的机井，拆我们的造纸厂。 对，您理解的完全准确。 哎呀，赵总经理啊，你真是个好当家人，我真佩服你啊！我得好好向你学习，我学习你的把家伙精神，好好保住我们的造纸厂。 耿村长， 这事儿没商量。要说发扬风格，示范园是市农业局的买卖，家大业大，一口机井不过是眉毛胡子。我们玉河村是还没有脱贫的小穷村啊，造纸厂那是我们的命根子，你们让着我们才是正理儿。总不能为了保全你们的眉毛胡子，断了我们的命根子吧？ 我们不是要断你们的命根子，而是要帮你们获得新生。 这话听着我怎么那么不顺耳呢？怎么像跟刑满释放的人说话似的？ 耿村长，我是真诚的。造纸厂是早晚要被淘汰的夕阳产业，把它早一天拆掉，我们帮你们早一天把生态农业搞起来，那可是朝阳产业，可以让你们从根本上脱贫。 什么夕阳啊，朝阳啊，我不懂啊，我就认这个啊。你们看，这是造纸厂今年的订单，你说什么夕阳啊，淘汰啊，那都不对，我们今年的订单整整100万呢。哪个当家人也不能把到手的100万当纸钱给撒了吧？啊， 您这里订单猛增，说明别处的小造纸厂正在锐减。爹，您这叫回光返照。 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啊， 耿村长，说实在的，100万不算少，但是如果搞起生态农业来，那100万就不算多了。 娃娃，你这话说的太大了点吧？啊。 耿村长，咱两家离得不远，您一直还没到过示范园去过，今天我们就是想请您过去看看，一看您就明白我说的是不是大话了。 我没工夫。 耿村长， 赵总经理，咱们也别再磨牙了，我一句话说到头吧，这线儿是公路局画的，也是公路局改的，你跟我说不着，有本事找公路局去。 甭拿公路局说事儿，这么做您不对，公路局也不对，他真有功更不对，您怎么这么油盐不进，张不少煮不烂呢？这话用词不当、啊。 你个没大没小的，你别以为我不敢揍你！ 不许殴打国家技术人员啊！ 耿村长，耿村长，您别生气，长乐态度不好，可是 他的话不错呀。 好，就是，好好好，这事到底是对是错，我说了不算，你们说了也不算。 那谁说了算？ 玉河村的老百姓说了算。 玉河村的村民们，为修66号公路拆迁的事，示范员的赵总经理找上门来了。他为保他们的一眼机井，非让咱们好容易保住的造纸厂拆了不可。我怎么跟他说都说不通。乡亲们，你们来跟他说说吧。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市长员的凭什么拆我们厂子？ 市长，谁想拆我们的造纸厂，我们绝不答应。 你以为我们老百姓好欺负呢？ 长乐啊，你得替咱们玉河村说话呀。 对， 村长得 长乐，咱们走。 哎，躲开躲开躲开。 哎哎哎，赵总经理啊，哎，别走，有什么话跟大家伙说啊。 对，你们都快说吧。 耿村长，您太过分了。 爹，你这是搞围攻 啊！走，你给我滚！你小子胳膊肘往外拐，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 哎，姑娘，哎，长乐，你怎么走啊？那酱油打来了。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未来的公公不好劝》，是由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剧中人赵金霞由赵丽云演播，耿春牛由吴俊全演播，耿长乐由张鹏演播，长乐娘由吕中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乔琛、李永贵、严彦生、田晶、傅佳等。监制赵随意、李苏华，总监制张静民。广播连续剧《未来的公公》不好劝，编剧刘康达，导演胡培奋、刘忠一，作曲焦虎林，音响邢建华，录音孙征，合成王敏，策划赵随意。第二集。 赵什么霞？哦，赵金霞。切，一个女娃娃总经理就要跟我老汉比高低，他想得到你？ 这就是长乐他爹？哎，这就是我未来的公公？头一回见面就让我吃了个窝脖大烧鸡。幸好还没挑明我和长乐的关系。 哎，真没想到耿村长居然敢给赵总经理这么强烈的刺激。赵总经理是谁？那可是我的对象啊。要是人家一气之下再不进耿家的门，不妙，我得赶紧想主意。王东， 哎， 夏玲 啊， 你们说在济南市咱们仨是不是最铁最铁的哥们？ 没错， 哪有说嘛。 那好，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啊， 来干。 好，干。来， 哎，哥们儿， 哎， 我有件事儿求二位市电视台的大记者一定帮帮忙啊。 你跟我们俩要说求字儿，那可不够哥们儿。 就是啊，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 嗯，快说快说。 哎，特气人。 嗯， 有个污染特别严重的村办造纸厂挡66号公路的道，本来应该拆，哎， 那村长找市公路局长一捅过，公路改线了，把造纸厂给让出来了，却把我们局生态示范园的一口机井给压住了。哎，我和示范园总经理去找那村长，反而遭到围攻，让人家给轰出来了。 哟，哎呦，是吗？ 真的呀？ 可不吗？ 为了修公路，反而保护了污染企业，损害了生态农业，还当事人态度还这么恶劣。哎，这个事儿啊，正是我们焦点追踪栏目追踪的焦点。 哎，我正是要请你们扛着摄像机追踪他一下。 啊，哎呦，长乐啊，你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新闻线索呀、 啊！ 哎，我们得感谢你啊！ 对对对， 哎哎哎，这顿饭我买单啊！ 我说，哎，哥们儿，我还有一个请求。 哎，说， 你们呢？追踪归追踪，可千万别在电视台上真曝光啊！ 什么？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 因为我跟那村长关系不一般。 哪个村的？谁呀、啊？ 谁？ 玉河村。耿春牛， 耿春牛，哎，那不是你爹吗？ 对呀，那正是我的亲爹，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你开什么玩笑呢？ 我说，让我们替你吓唬你亲爹，这事儿说出大天了也不能去干。 是呀， 哎，你们先别说不干，听我把道理剖析一番。你们干这事儿一丁点错都没有。第一。追踪这类问题是你们栏目的职责所在。第二，这是治病救人的，这是促使我爹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最有效的方式。好比小孩子发高烧了，按住他在屁股上打一针，当时疼得大哭大叫，等到烧一退，他肯定感谢大夫。 哎呦，照你这么一说呀，我们要是不去打这一针，还缺乏人道主义了。 长乐啊，长乐啊，我真服了你了。哎，为了成全你的一片孝心，哎，我们就把你爹呀、啊、当一回发烧的孩子吧。 哎呦，长乐，我这儿谢哥们了。 金霞还躺着呢。哎，谁送来的汤面也没吃。哎呀，看这碗汤面吧，葱花花，油点点，羊肉臊子团团转，实在是香啊。哎，快起来吃吧。 你又来干啥？让我安静一会儿。 我知道你的病，生气窝火带着急，我就是给你送灵丹妙药来的，保证药到病除。 哎呀，别贫了，你还嫌我不烦啊？ 金霞，我带来一盘录像带，你一看，保证清气上升，浊气下降，开胸顺气，吃麻麻香。 哎呀，真的别逗了，我哪有心思看录像带呀、 啊？哎哎哎，你看你看，开始了啊！ 观众朋友，这里是晋南电视台焦点追踪栏目。8月12日，我们来到玉河县玉河村，见到了该村的造纸厂。您看，这里就是造纸厂的排污口，大量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造纸黑液就是从这儿排入玉河。在玉河村，我们终于找到了故意躲起来的村长兼厂长耿春牛。请问您就是玉河村的村长兼造纸厂的厂长吧？据我们了解，按照66号公路原来画的线，你们的造纸厂是要拆掉的，但是您去找了市公路局的某位领导。 我说记者同志啊，你们别跟我过不去了好不好啊？ 你看我爹，摄像机一照，舌头也短了，话头也软了，一把一把的流汗。 这是 本人策划的一个杰作。 哎呀，我真服了你了，你怎么想出这么个怪点子？ 我是搞杂交品种的，琢磨点怪点子是本人的专业。 真气死我了。 可不是嘛，我爹太气人了，当我看到心上人那么狼狈地被轰出来时，我心疼得两眼流泪，心在滴血。 哎呀，是你把我气死了。 我？ 啊？ 我是替你出气呀、啊。 我怕你气坏了，急坏了，气得不跟我了，才想出这个办法。这既可以促进问题解决，也可以给你找回面子呀。 哎呀，你这是给我抹黑 啊！ 你爹他肯定认为这是我赵金霞在整治他，他还能让我进门吗？ 哎呦，这我可没想到啊！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解铃还得系铃人，你这就去向你爹说明真相，把我摘清楚，并向他真诚道歉。 哎，这可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哎呀，你敢不敢去呀？ 不敢，给我爹弄焦点追踪我都敢，道歉有什么不敢的？你瞧好吧。啊，妈，您喂鸡呢。 长乐，你还好意思回这个家呀？ 哎，看您说的，您没听歌里老唱，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看什么看？你胳膊肘往外拐，都把你爹快气死了。 嗨，我这是不忍心看着他在大是大非面前犯错误，为他好啊。您应该帮我劝劝我爹。 我劝你爹，那天的气还没消呢，又来了两个电视台的罩他，气上加气，他的肚子都快放炮了。有本事你劝他吧。 等我爹回来，你看我的。 他现在就在屋里。 啊？他在屋里呢。 啊？ 那等我先出去一会儿啊。 哎，你出去干什么？ 我溜达一圈，等我爹出去了我再回来啊。 那为啥？ 等我爹再回来我已经在家里了，这样我们爷俩见面那不是比较自然吗？ 你爹他不出去了。 怎么？他 气得肋叉子疼的毛病又犯了，在炕上趴着呢。 啊， 乐他娘啊，来给我捶捶背来。 啊啊，来了来了来了。 哎呀，哎呀，哎呀， 对吧？ 往上上， 对吧？ 哎呀，右边， 是这儿吧？ 就这，再试点这。 哎，爹，您呐，这是岔气了，捶捶就好。妈，您歇会儿，我来。 再躲一边去。我瞧见你呀、啊，我这气儿本来一股，也得岔成三股了。 哎呀，爹。您可不能剥夺您的儿子这难得的尽孝心的机会啊。哎哎，妈，我来、哎、这歌里不总是唱哪怕给爸爸吹吹后背揉揉肩，这正是我的强项啊。哎，来我来、哎、爸，您这半亩地大一个后脊梁，哪儿疼哪儿痒那很难描述准确。哎，我给您想个办法。 嗯， 画成16个区， 嗯， 就跟我们的实验田画旗编号一样，您一报8号，我就知道是右侧肩胛骨下方外侧，哎，一下就能到位。 好，你就贫吧你啊。 哎呦，你瞧着，咚哒咚哒咚哒咚哒，爹，怎么样？这节奏感，这力度比我妈强吧？ 慢点，哎，轻点 。 好嘞，2拍子变3拍子，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 你早知道心疼你爹多好啊！ 是是，上次我对我爹的态度是有点太那个了，事后我后悔的什么似的呀？ 你那个嘎咕劲儿我知道，我不跟你争真气。就是那俩电视台那记者，这让我， 是啊是啊是啊，爹，他拿个摄像机照您，给您曝光，他太不给您面子了。 这事儿啊，准是示范员那个姓赵的鼓捣的，跟我来这套，咱们走着瞧。就从这手啊，你以后可不能再跟他打脸脸了。 爹啊，他给您曝光这事儿啊，确实是残酷了点儿，但是我要跟您说啊。这绝不是赵总经理捣鼓的， 不是他还能是谁呀、啊？ 爹，我今天来就是跟您说清楚这件事儿的。但是我说了，您得答应我，一定得原谅他。他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而且， 他已经知道错了。 好好，就冲我儿子，我也不为难他啊。他是谁 啊？他是谁啊？ 他是我。 你 嗯， 不能吧？你小子嘎咕是嘎咕，这么整治你爹，那你就下不了手。 是你呀、啊？你为啥给他姓赵的背黑锅呀、啊？ 哎呀，爹妈，这真是我干的。不信我说说啊，那两个人，男的扛摄像机，圆头圆脑，蒜头鼻子豌豆眼儿，那个眉毛有点那个8.20，对不对？ 对。 哎，女的拿话筒，细马溜条的，不难看，就是细桥有点像赵本山，是不是？ 其实还真是的。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呢？ 那男的叫王东，女的叫夏玲，都是我的铁哥们儿。是我求他们来的，也不给您真曝光，只是想吓唬吓唬您 啊！你吓唬你爹，你脑子有毛病啊？ 那这也得怪我爹，上次召来全村的人围攻赵总经理，把人家弄得多狼狈啊！我得给人家顺顺气 了。好小子、啊，为了给他顺气儿，你整治你爹。咱不说谁是谁非啊。就说是你爹离你近呢，还是那姓赵的离你近呢？ 就是、 啊、 这，这小和尚没媳妇儿，还真难说。 怎么难说？ 哎，那您说我爷爷奶奶离您近呢，还是我妈离您近呢？ 哎，这，你这什么话？你是 就是这么个客观实际嘛？ 啊，难道他就是你的对象？ 哎，就是。 啊， 坏了。说先不告诉你们的，你看我、哎、说溜嘴了。 我说你怎么这么护着他呢？感情他是你对象啊。好 、哎、爹， 没过门他就能鼓捣着你来整治你爹来了。 是啊、 哎、 是啊， 你这个对象好。哎，正好、哎、 爹、哎、他对您可真是一片好心、哎、一点不记仇啊、哎、您可千万别误会他、啊、 这个我误会不了。这回呢不过是吓唬吓唬，没真曝光。哎，他这么对我真够仁义的了。哎， 爹，这事儿完完全全都是我干的。 嗯， 他真是连知道都不知道。哎，66号公路改线之后，我说往上告，他坚决不同意。 嗯， 非要和平解决。 嗯， 就是想让您自己转弯子，不伤您的面子，不伤一家人的感情啊。您可别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哎，都把我气趴炕了、哎、还说不伤感情、啊 哎、得了，你们爷儿俩就别再呛呛了，越呛呛越搓火。 我现在还我就纳了闷了。现在这年轻人怎么没结婚他就怎么护着对象啊、哎、你 这纳什么闷啊、哎、老妈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我还不是跟您学的。 嗯，跟我学的、嗯、 小时候我亲眼所见，每回我妈和我奶奶闹别扭，您总是坚定不移地站在我妈这一边。 你好小子，哎呀，你这没大没小的，你怎么把我也扯上了啊？ 你真是气死活人呢、啊！我打你我！ 不行，我打国家技术人员。 哎，什么圆不圆的？我先把你打扁了！ 哎呀， 我让你圆！ 哎，别说您舍不得把我打扁，就是真把我打扁了，我也得跟您把话再说一遍。第一，吓唬您的事件是您儿子一手制造的，与赵金霞无关。第二，赵金霞要是跟您打官司，一打一个赢，他不告您，完全是给您这个未来的公公留情面。 哎呀，大爷，你别打了。哎呀，小心你的肋叉子、啊！ 我这肺都要气炸了！哎呦，我还要肋叉子干什么？ 哎呦！第三，您要是把我们逼急了，就去告您， 让你告 之后，哎呦， 你 看谁傻眼？ 哎呀， 哎呦， 你傻小子，你还不快跑？ 你就好好想想吧。金霞， 长乐，我远远的就看见你的摩托车支在这儿，怎么在这大渠边上躺着？ 这儿凉快，多凉快啊！ 哼，你呀，准是在你爹那儿碰了钉子。 不可能， 要说碰钉子的，那也是我爹，他碰了我的钉子。 哎呀，你这胳膊上腿上青一道紫一道，哎，怎么回事啊？ 没事，兴许是吃紫色的葡萄过敏。 没听说过，这是胆子瓣打的。 哎，锦霞，你交给的任务我没完成好，让我爹打出来了，咱俩的事儿恐怕也将受到冲击。 咱俩的事儿怎么了？ 我一不留神把咱们俩的关系说出去了。 你 不但于事无补，反而火上浇油了。 哎呀， 走。 嗯， 回我办公室吧。 走。 锦霞姑娘，长乐，我等你们一会儿了。 伯母， 妈，您怎么来这儿了？ 我来专一和你们俩说个事儿。 妈， 您坐，伯母。 哎， 我知道您要说啥，您还是免开尊口吧。您说了也没用。 我啥还没说呢？ 您追到这儿来，不就是代表我爹发布警告，赵金霞不能成为老耿家的儿媳妇，命令我不能再跟他搞对象了吗？我现在向您和我爹严正声明，恋爱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我和赵金霞的爱是恋定了，婚是接定了，谁也挡不住。你们不让我进这个家门，那我就倒插门，让你们白养一个儿子。 长乐， 你说的哪儿对哪儿啊？谁说我们要挡着你们了？ 伯母，您和伯父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我承受得住。 那好，金霞姑娘，我就直来直去的告诉你 啊， 你和我们长乐能对上相，我和他爹 不 同意， 都高兴 啊。你们都高兴？ 是啊，我高兴，你爹也高兴。 伯母， 要说您高兴我还能信，我爹他，您就看他老人家在我身上制造的累累伤痕，怎么证明他高兴？ 那是你爹正在气头上，也怪你太让他下不来台了。 嗯， 可他跟你一打一闹的，他那肋叉子不疼啊。过后他又一琢磨，气很快就消了。 我爹是怎么琢磨的？ 他跟我说呀，这些年咱们不就是为了儿子没对象发愁吗？现在他自己搞上了是好事啊。 就是这个对象让他堵心。 哎，不，他挺看得起金霞姑娘的。他说呀，胃口机警跟他争，证明金霞姑娘是个好当家人，还说金霞能告不去告，而是找他谈，证明这姑娘心地善良，人厚道。 哎，我爹真是这么说的？ 妈还能糊弄你吧？我就是过来请金霞姑娘的，你爹想好好张罗张罗，让全村人看看我儿子的好对象，也为上回的事儿给金霞圆圆面子。 那造纸厂的事儿呢？ 他没提。 嗨，那是他不好意思嘛。看来我爹也不是油盐不进啊，他的心眼儿已经活动了。 就是。 没想到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个好时机咱可要抓住。 对，抓住。 对对。 哎，村长，这事儿可办得够大的，这么多桌啊。 这菜也够硬的，鸡鸭鱼肉这都齐了。 你说的人相媳妇是大事 儿，人家没结婚还不能叫媳妇儿啊。 哎，英子，一边待着去，把小孩闹上。 哎，狗啊，来，给你个大鸡腿，老实说，正面吃啊。 来，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啊。我们老耿家呀是一线单传，今天长乐把赵金霞这么好的对象领回家，我们老两口啊就像喝了一大碗黏黏糊糊的枣花蜜，从嘴头一直甜到心头啊。这么大的喜事儿，我可得和全村的人一块乐呵乐呵。我先敬大家一杯， 谢谢大家来捧场，干！来， 干！那个，我对象赵金霞也有知心话要和大家说。哎呦，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我这回来玉河村和上回来不一样。这回是认婆家门，成一家人。 对， 我给伯父伯母和全村乡亲带来一份见面礼。 哎呦哎呦，你看人家多周到，多会办事儿，一份礼全都有了。 你看看人家是大学生干部，是总经理，知书达理。 我的见面礼啊，就是一句话 啊。哎，这话准特值钱，好好听听。 对，那就 说吧，说。 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了，我就得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造纸厂快下，生态农业快上，保证咱玉河村早日致富奔小康。 啊， 这， 金霞的话可是金玉良言呐，对咱玉河村，对整个玉河流域都大有好处啊。 伯父，一句话礼轻情意重，您喝下我的这杯酒，喝就是收下我的见面礼了。 哎，老村长，他这话好像不大对劲儿。 就是啊，这是为他的示范员挤兑咱玉河村吗？这是， 这哪是一家人说的话呀？这酒不能喝。 对，这酒啊，我能喝了。 别 喝 这酒啊！ 儿子对象的见面礼，我咋能不收下呢？啊，这酒啊，我喝。 这村长，村长糊涂了，晕了吧？ 就是你糊涂了， 爹，你可真是玉河村第一大明白人呢。 伯父，谢谢。 别谢啊，我给你的见面礼还没往出拿呢。我的见面礼啊，可不是一句话， 那是什么呀？ 是三句话。 哎呦，三句话， 新鲜啊！ 哎，对， 伯父，您说， 第一句呢？上回你来我实在不友好，今天我公开赔礼。 事情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第二句啊，如今的大形势我心里明晰，说实在的，玉河村的造纸厂留与不留全在你。 对呀， 伯父很通情达理。 爹，没想到你也会就坡下驴呀。 一边去。哎， 第三句是什么？ 第三句说来话长啊。玉河村不容易，我当村长更不容易。想当初这村穷得连一张办公纸都买不起呀、啊、自打建起了造纸厂，这两年才多少缓过一点气儿来、啊、耿春牛面对全村人发过誓，全年年收入不达到100万我誓不为人。 对，是这么 的。今年的订单就正好是100万，这可是天意啊！ 对，是天意。 柱子， 哎， 拿酒来， 给您。 金霞，你要是愿意成全我耿春牛的誓言，成全玉河村，你就把这杯酒喝下去。 伯父， 金霞，这酒不能喝。 金霞姑娘。你伯父可是头发花白一把年纪了，眼下我在这玉河村当得成人当不成人可全在你了。 金霞姑娘，玉河村的父老乡亲求你了、 哎、 你就抬抬手把造纸厂这点家业给我们留下。 金霞 咱们走。金霞，你还真让伯父给你下跪吗？ 哎，伯父，乡亲们，我一定尽力帮助咱们玉河村，还不行？ 喝酒， 喝，我喝。 啊！ 好样的呀， 够义气， 够义气啊！ 一家人， 这才是一家人吧？ 哎呦，啊！哎，金霞晕了，他不能喝这杯酒啊！ 快灌醋！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